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风云这个单元当中，继续为您来讲述中国古代十大变士。今天登场的这两位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曾经是师兄弟，但是后来二人却水火不相容。他们就是战国时期的张仪与苏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第五位变士，也就是张仪。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在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了合纵连横的策略，而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的，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仪与苏秦同受业于鬼谷子，在苏秦已经因为自己的合纵战略明显诸侯之列的时候，张仪还是楚相的一个普通的门客。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天楚相大会宾客，张仪也在受邀请之列，但是在宴会结束之后，楚相身上佩戴的玉璧却不见了。当时的很多人都对楚相说，张仪这个人贫穷而无德，一定是他把您的玉璧偷走了。楚相让武士捉住张仪审问，张仪并不承认偷了玉璧，楚相就命令打了他几百竹板，逼迫他承认，但是张仪坚决地说自己没有偷。尽管没有审问出来，但是这件事之后也使得张仪没有脸面再在楚相门下做一名门客了。他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被羞辱的样子就问道，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你的学问，在家中好好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侮辱呢？张仪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问，那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着回答，哼，舌头当然还在，不然你怎么吃饭呢？张仪说，舌头在就足够了，我的舌头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建功立业的。当时张仪的同学苏秦已经做到了燕国的宰相，正在赵国做赵王的工作，希望他赞成自己的主张，合纵来抗秦。但是苏秦又担心他做好了诸侯的工作，而诸侯顶不住秦国的诱惑，使得他前功尽弃，于是想了一个方法，派了自己的人到秦国去做内应，阻止秦国与其他的国家结盟。 帮助他完成合纵大业。于是他就想到了才学远在自己之上的张仪，他深信以张仪的才学，如果现在到正当用人之际的秦国去，那么一定会得到重用。但是苏秦素来又了解张仪的孤傲秉性，如果不用激将法，很难让他激发自己。于是苏秦就派人隐藏身份前去找张仪，说道：听说你以前与苏秦是同学，他现在已经在赵国做了大官，你何苦还这样将自己埋没在乡野当中，不去他那儿谋取个一官半职，好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张仪听了来人之话，觉得也甚有道理，自己与苏秦一向交好，苏秦现在是闻名于诸侯，而且自己也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相信苏秦会重用自己。于是他满怀着希望和信心前往赵国的都城邯郸，递上了名帖求见苏秦。他相信苏秦见了名帖就会立即约见自己，毕竟同窗好友多年不见。不料的是，一晃几天过去了，苏秦一直没有约见张仪，说是忙于公务，无暇来会见他。又过了几天，张仪实在忍无可忍，心想同窗好友来见竟然如此慢待，足见出自己在苏秦眼中的地位有多么的卑贱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就在张仪心灰意冷选择要离开的时候，苏秦突然之间召见他了。而更令张仪生气的是，他没有受到宾客理应受到的礼遇，而是让他坐在堂下赏给他下人吃的饭食。苏秦并傲慢地训斥张仪说：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把自己弄到这种穷困潦倒的地步，我虽然能够举荐你做官，但是你能够做得好吗？我看你到其他的国家去吧，我这里是不会收留你这样的人的。说完，苏秦拂袖而去。这种做法，这些话让张仪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自信自己的才能绝不会比苏秦差。你苏秦能够做到赵国的宰相，致力于把六个弱小的国家团结起来对付秦国，那么我就去投奔你的敌人秦国，与你针锋相对，辅佐秦王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再看鹿死谁手。 张仪曾与苏秦共同拜鬼谷子为师，学习纵横之术。当他离开恩师，想要投奔苏秦的时候，却遭到了侮辱。作为一介书生，张仪又会怎么做呢？而他的抱负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张仪。 张仪从苏秦那儿出来，就直奔秦国，而苏秦暗中派了一个人伪装成商人，始终跟随着张仪，帮助张仪顺利地到达了秦国。而秦国当时正在招贤纳士，广揽天下英才。张仪见了秦惠王之后，把自己的破解合纵的连横大计献于了秦惠王，果然得到了秦惠王的信任和重用，被任命为客卿。而这个时候，苏秦派去跟随帮助他的人才告诉了张仪真相，说苏秦为了唤醒张仪的自尊和自信，故意采取的激将法，盼望他能够在秦国掌权，帮助苏秦实现六国合纵的大业。现在苏秦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他要告别张仪去复命了。张仪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段时间以来自己一直都在纳闷，以他和苏秦的同窗之谊，苏秦为什么会那样对待自己呢？原来老同学是在用这样的方法激励自己的斗志。于是他对苏秦的门人说道：请你转告先生，我不会让他失望的。张仪得到秦国的信任之后，就把激励自己出山又帮助自己顺利到达秦国的同学苏秦的重托给忘得一干二净。他开始苦心研究天下大事，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苏秦极力倡导的合纵抗秦只不过是延缓诸侯败落的时间而已， 秦国最终会以自己的国富强兵吞并六国而取代周氏。他甚至为好友惋惜，以苏秦这个人的雄才大略，却在做着违背历史潮流的事情，到头来肯定是寸功未建，却落得个让天下人耻笑的下场。张仪立即以全部的智慧投入到了这个令他激动不已的伟大事业当中。张仪本来是魏国人，但是他献给秦国的第一大功劳是在秦惠王十年与公子华一起率兵围困魏国的濮阳，守军投降，张仪反而劝说秦惠王不要濮阳，并派公子到魏国做人质，以示秦国决心与魏国修好，以拉拢魏国。然后张仪又到魏国劝说魏王，人家秦国攻占你的濮阳而不取，反而来与你修好，你总得有所表示吧。而在魏王看来，张仪是魏国人，他的计谋一定会对魏国多少有利，他总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就把战略位置更重要的上郡和少梁献给了秦国。秦国以一个小小的濮阳换取了两个更加重要的城市，而且还让魏国感激不已，被魏国视为友好的国家，这样的好事有谁能够做得出来？秦惠王十分钦佩张仪的才能，并且任命他为相国。做了几年的相国之后，张仪又担任将军，攻取了一些重要城池和战略要地，使得秦国的边关日趋稳固。而这个时候，他想着该是动手瓦解苏秦的合纵，让诸侯归顺秦国的时候了。张仪请求免掉相国之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到魏国担任宰相，他要去劝说魏王带头归顺秦国。张仪作为强大的秦国宰相来到魏国，而且理由是十分冠冕堂皇的，要辅佐魏王治理魏国。魏王自是感激不尽，立即任命张仪为相国。但是魏王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做过多少年秦国宰相的人，如何会甘心屈尊到弱小的魏国来做他的宰相。魏王也许还以为秦国和张仪是真心来帮助他的，所以当大臣们奉劝魏王提防张仪的时候，他还愤怒地斥责他们以小人之心夺张仪之君子之腹。张仪被魏王任命为相国之后，就奉劝魏王归顺秦国，但是魏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张仪就指使秦国派兵攻打魏国，并夺取了魏国的两个城池。后来魏襄王去世，魏哀王继位，张仪依然奉劝他归顺秦国，魏哀王依旧不听从他的建议，张仪因而又密令秦国继续攻打魏国。次年，魏国又遭到了齐国的入侵，魏国大败。这时的张仪感觉到有机可乘，于是再次劝说魏王，合纵的盟约即将瓦解，齐国作为合纵的盟友都赶来攻击魏国，以魏国疆域之狭小，兵力之疲弱，现在如果不投靠秦国，将来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了。于是魏哀王听从了张仪的劝告，决定背弃合纵的盟约，归顺秦国，使得苏秦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合纵盟约拉开了瓦解的大幕。在张仪的一手策划之下，魏国投降了。张仪又向秦王献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扩张计划，派他去楚国做相，瓦解楚国。张仪知道楚国与齐国交好，如果不能成功地离间齐楚之间的关系，秦国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因而在他到了楚国之后，就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关闭与齐国的边界，断绝与齐国的关系，愿意去劝说秦国将商於一带600里的地方献给楚国，并且将秦王的女儿献给楚王，秦楚两国从此成为亲如兄弟一般的国家。而当时楚国有贤臣陈轸和屈原，他们识破了张仪的计谋，奉劝楚王不要听从张仪之话。此时的楚怀王已经被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彻底的说服了， 他不仅仅怒斥了两个大臣鼠目寸光，而且立即将楚国的相印授予了张仪，关闭与齐国的边界，委托张仪办理与秦国的友好事宜，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与齐国断交的决心，派人到齐国大骂齐王无道，结果齐国一怒之下率先投靠了秦国。而张仪看到齐国归顺了秦国，就对楚国到秦国的使臣说，我有600里封地愿意献给楚王。楚王听了使臣的汇报，知道上当受骗了，立即发兵攻打秦国，而秦国联合齐国一起攻打楚国，最终楚国大败。最终在张仪三番五次的阴谋诡计之下，楚怀王不听从屈原等楚国良臣的意见，屈从了张仪，背弃了合纵盟约，投靠秦国。六国当中已经有魏、齐、楚归顺了秦国，张仪如法炮制，马不停蹄地到韩、赵、燕国游说，最终六国都听从了张仪的计策，解散合纵盟约，归顺秦国。尽管后来六国又因为张仪在秦国的失宠背信弃义，重新合纵结盟，联合起来对抗强秦，但是因为张仪这些年来的离间，六国已经是貌合神离，离心离德，最终又都成为了秦国的阶下之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中国古代十大辩士的第六位，苏秦。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苏秦很想有所作为，曾求见周朝的天子，却没有引荐之路，一气之下变卖家产到别的国家找出路，但是他东奔西跑好多年也没能做成官，后来钱花光了，只好回家。父母狠狠地训斥了苏秦一顿，他的妻子坐在织机上织帛，连看都没有看苏秦一眼，求嫂子给他做饭吃，嫂子不理他，扭身走开。苏秦受了很大的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之后，他发奋读书，天天到深夜，有的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虽然很疼，但精神却提了上来。传说苏秦晚上念书的时候，还把头发用袋子系起来拴到房梁上，一打瞌睡头往下栽，揪得头皮生疼，立刻就可以清醒过来，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头悬梁锥刺骨，用来表示读书刻苦的精神。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苏秦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多了，在有所收获之后，他又重新出游，适逢燕昭王广纳贤士，积极准备对齐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行动。苏秦在这时来到了燕国，赵王派他到齐国交涉仍被齐占领的燕国土地。苏秦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燕昭王是秦穆公的女婿，有强秦作为后盾，齐占燕地，必然是燕和秦都不满于齐，如果大王能把所占的燕国10城之地交还给燕国，那么燕和秦反而会感激大王的恩德，大王既可以秦燕为支持，号令天下，天下亦莫敢不从也，则齐国之霸业可成。齐宣王大喜，归还了燕国的旧地，苏秦归燕受到燕昭王的重用。苏秦洞察了昭王想攻打齐国的意图，献计于昭王道， 我们虽然收回了被齐占领的土地，然而当年的亡国之恨不可不报。如果使齐西劳于宋，南疲于楚，我们即可趁机发动进攻，一举灭齐。我请求到齐国税宣王攻宋，燕昭王遂拜苏秦为上卿，出使齐国。秦国一向与宋国交好，齐伐宋必然与秦绝交，恰好秦国派人到齐国商议共同称帝之事，苏秦趁机劝说齐王，齐秦并立为帝，天下人是尊齐还是尊秦？齐王说当然是尊秦了。那么齐放弃帝号，天下是爱齐呢还是爱秦？当然是爱齐了。两帝并立，共约伐赵，与齐军独攻宋，哪一个更有利呢？齐王回答，当然伐宋有利。苏秦接着劝齐王道，如果我们同秦一样称帝，天下只尊秦国，如果我们放弃帝号，天下就爱齐而称强秦，共约伐赵又不如单独伐宋，所以我主张放弃帝号以顺应天下。齐宣王听从了苏秦的建议，联合了赵国，约定共同抗秦，秦和齐的关系恶化。苏秦又趁机劝齐王攻宋，燕国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派兵协助齐国。宋在联军的攻击下割淮北地求和，而齐国的实力也因战而衰弱下来。 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只求报复能实现。然而在战国时期诸侯割地的复杂情况之下，他以纵横之术说服六国共同抵抗秦国。后来局势越来越复杂，苏秦又有什么策略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苏秦。 苏秦还分别游说了韩、赵、魏、燕四国的国君，各自出军兵粮草以攻秦国，推选赵国的宰相秦阳君为合纵长，而齐国实际上却是合纵的真正组织者和指挥者。齐国名义上合纵攻秦，其实不过是借齐制秦，使其不能抽身就宋，齐好再次攻宋。齐王发动攻秦的同时，展开了对宋国的第二次进攻，这实际上使其他的四国联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无法合力攻秦，又不能马上撤兵回国，于是各国都对齐国暗怀不满。苏秦见各国离心，便暗中劝在魏国的孟尝君，昔日您在齐国时为齐立下盖世之功，而齐王暗昧不但不重用于您，而且使您背井离乡远来归位，今又弃信义于不顾，玩弄联军各国，燕军又攻齐邑，赵国也早对齐怀恨在心，如果联合起来东击齐国，则中原势大，为何先生您也定会名动天下？于是孟尝君答应了苏秦的建议。苏秦又劝说齐王同秦国求和，魏赵距离秦近，而齐地距秦远，如果我们五国合纵不能击败秦，魏赵为了保存国力就肯定要向秦求和，秦一旦同其他的国家联合，定会连横来攻打齐，望大王早做准备，先与秦谈和，以免形势被动。齐王认为苏秦说的有道理，便抢先与秦做出了友好的表示。赵国的凤阳君正忙于合纵攻秦，见齐王未商量就先与秦交好，大为恼怒，便联合魏燕要对正忙于攻宋的齐国开战。齐王慌忙从宋撤军，并且答应送给凤阳君土地，凤阳君才停止了攻齐的步伐。凤阳君得到了齐王关于土地的许诺，与齐国的关系又和好如初，而苏秦在暗中进行的对燕赵关系的离间活动也被凤阳君察觉，于是凤阳君把苏秦拘留在了赵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苏秦向燕王求救，